面向全球征集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凭借爆炸口碑与优异票房成绩，复仇者联盟系列已经成为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系列影片之一。2012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和2015年的续作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狂收29亿美元全球票房，称得上是新千年最成功的商业电影 IP， 也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超级英雄电影。2018年5月11日，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也延续了前两作的良好势头，有望将系列总票房推向新的高度。那么您还记得复仇者联盟这部目前位列世界总票房第5位的神作电影吗？那么您知道为何他们会有如此可观的票房成绩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漫威电影宇宙影片《复仇者联盟》。这部影片改编自漫威公司经典超级英雄漫画，由乔斯·韦登编剧并执导，讲述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绿巨人、雷神、黑寡妇和鹰眼侠等超级英雄集结在一起，组成强大的复仇者战队，联手抗击邪恶势力，同仇敌忾保卫地球的故事。影片于2012年5月全球公映，收获近 15.19 亿美元票房，高居世界影史的第5位，其中在中国内地的票房成绩为 5.7595 亿人民币。从2008年起，漫威公司就在下一步很大的棋。当年5月第一部钢铁侠上映之前，漫威就已经萌生了打造复仇者联盟的念头，于是观众才会在影片的结尾彩蛋中看到了钢铁侠被告知，这世界上并不只有你一个超级英雄。随后的无敌浩克、绿巨人、钢铁侠2、雷神、美国队长当中也埋下了不少关于复仇者联盟的彩蛋，顺水推舟向观众预告复仇者联盟。如今钢铁侠、雷神、美国队长、绿巨人都已经成长为全球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主角，这一路以来的铺陈也迎来了水到渠成的日子，于是英雄联手一气呵成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复仇者联盟的故事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。 黄金强大。 复仇者联盟的故事和前面提到的这几部超级英雄电影都有关联。影片开始于美国队长在冰山里沉睡了70年后被神盾局发现，而同时神盾局也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能量源宇宙魔方。神盾局展开了对这个宇宙魔方的研究，这个研究实验室由席尔维格教授和鹰眼克林顿巴顿负责。一天，宇宙魔方能量变得异常，神盾局局长尼克·弗瑞和他的手下玛利亚·希尔科尔森探员来到宇宙魔方的研究实验室。 情况有多糟？ 最糟的是，长官，不知道情况。 4小时前，希尔维格博士检测到魔方发出的一股能量。 航天局没授权博士进行测试。 他没进行测试，他根本就不在房间，是自动出发的。 他就这么自己激活了？ 能量现在什么水平？ 上升中。确定博士无法关闭之后，我们下令撤离了。 全部撤出要多长时间？ 半个小时就可以清场了， 抓紧点。 好，来吧。 长官，撤离也许是没用的。 难道让他们回去睡大觉？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宇宙魔方的能量，我认为躲到任何地方都是没用的。 我要你确保第二阶段原型机能安全转移。 长官，现在不是优先考虑这些的时候吧？ 除非世界末日到了，否则我们的日子还得继续过。马上清点物品，把所有相关设备都装车运走。 是，长官，跟我来。 怎么回事，博士？长官，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 宇宙魔方不太正经。 是开玩笑的时候吗？ 不是开玩笑，宇宙魔方不仅活跃，而且我行我素。 你没拔了插头试试？ 它本身就是个能量源，我们关闭电源它自己又打开了。如果让它达到峰值， 那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？从宇宙中汲取能量。 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的计算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它在不停地发射干扰和放射物，但没什么害处，是非常低的伽马射线。 还是会有害处的，巴顿特工呢？ 鹰小子在鸟窝里猫着呢。 其实这时的鹰眼侠正在高处警戒着，听到召唤，他立刻来到了尼克局长面前。 巴顿特工，你在哪儿？ 我给你的任务是仔细观察瞭望，巴顿。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。 看到是什么东西激活了他吗？ 博士，又一次脉冲。 没有人进出过，希尔维格博士是清白的，没任何接触，也没信息。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出在我们这边。 我们这边？ 是啊，魔方是通向宇宙另一边的一扇门，对吧？这门应该两边都能开。 没到时候。 可是就在尼克局长和鹰眼仔细端详宇宙魔方时，宇宙魔方突然释放大量能量，大反派洛基出现了。洛基用他的权力魔杖破坏了研究实验室，并且控制了鹰眼和塞尔维格教授的心智，神盾局却无力阻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着宇宙魔方离开。由于宇宙魔方能量足以毁掉地球，情况变得危急，神盾局的科尔森探员立刻召回黑寡妇娜塔莎。局长尼克与国家议员商议后，决定启动复仇者联盟方案，于是复仇者联盟计划由此展开。黑寡妇找到布鲁斯，请求他参与计划。尼克局长来到美国队长的健身房，劝说他来拯救世界。科尔森探员来到斯塔克大厦，给钢铁侠托尼·史塔克带来了计划的大量资料。几位超级英雄同时来到了神盾局的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上，但这并不是一艘普通的航母，它可以变形为巨大的飞艇，隐匿在天空之中。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。与此同时，洛基与来自外星的奇塔瑞人开始了交易。 奇塔瑞人开始不安稳了， 让他们做好准备吧，我会带他们打一场光荣的战争。 战争对那些弱小的地球人 光荣，但不会漫长。只要你的军队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强大。 你在质疑我们吗？质疑这个把权杖交到你手上的人，他赋予你远古的知识以及新的理想，当时你可是被打败了。 我才是一国之君，是神域的绝对君主，我遭到背叛。 你的那点志向微不足道，充满孩子气。我们的目光不只是地球，而是宇宙魔方将要展现的更广阔的世界。 你还没得到宇宙魔方。我不是威胁你，在我打开那些门之前，在我统领你的军队之前，你的承诺都是空话。 去打你的仗吧，神域人。等你失败了，宇宙魔方没有到我们的手里，那你就别指望你的王国了，也没有供你栖身的角落。无论你躲到哪儿，他都能找到你。他会让你哀嚎，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与恨。 鹰眼和塞尔维格教授由于被控制，他们帮助洛基获得了大量关于神盾局的资料，并且组建了一支特工队来协助洛基。洛基来到德国，以武力想要这里的人服从于他，但黑寡妇、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及时赶到，制止了洛基的邪恶行动。 再动一下你这头驯鹿。藏好。 斯塔克先生。 队长。 说什么了吧？ 没有。 把他带过来，我们的时间很紧。 有点不对劲儿。 怎么，摇滚歌手投降的太容易了？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，这家伙的实力很强， 对你这么一个老年人来说观察力还行。你的秘诀是什么？ 什么？ 你刚才的格斗有点像健美操，这么多年真错过了不少发明。 弗瑞没说，他把你也叫来了。 当然，弗瑞还有好多事没告诉你。 这闪电从哪儿来的？ 当他们想把洛基带回神盾局时，却遭遇从外星赶来的雷神托尔，洛基也被雷神托尔带走了。钢铁侠随后就追，美国队长抓起降落伞包，也准备去追洛基和托尔。 这家伙说来就来了， 又一个神域人吗？ 那家伙是自己人， 这不重要。不管他是放了洛基还是杀了他，宇宙魔方都没了。 斯塔克，得先制定作战计划。 计划就是作战。 我管不了他，队长。 我也不想管。 这些都是传说中的人，他们基本上就是神。 世界上只有一个神，但不会是那副打扮。 洛基实际上是雷神托尔一起长大的弟弟。但是长大后，洛基发现自己并非雷神托尔的亲弟弟，而是国王收养的孩子。心生怨恨的洛基一心想要得到权力，但被雷神击败后，无奈来到地球，想要奴役人类。这时，雷神希望能通过自己与洛基的手足之情，说服洛基停止他的邪恶计划。 宇宙魔方在哪儿？ 好久不见，兄弟。 我像是来跟你叙旧的吗？ 彩虹桥被摧毁后，你知道奥丁得调动多少暗能量才能把你传送到你心爱的地球？你应该感谢我。 洛基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 你哀悼我了？ 我们都哀悼了。我们的父亲 是你的父亲。他和你说了我的身世了，对吗？ 我们都是他养大的，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战斗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 我心里只有阴影，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里。我永远忘不了是你把我扔到深渊里。我是谁？我可是国王。 所以你想霸占这个世界，补偿你那莫名其妙的自卑感？不，我一定会保护我钟爱的地球。 你保护的还真是很周到啊。人类在成群结队的彼此厮杀，你在一旁袖手旁观。我要去统治他们，你觉得我不能？ 你觉得你比人类强大？ 当然了。 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统治，兄弟。王位让你如坐针毡。 我见过你不知道的新世界。我被流放的时候，苍天有眼，我因祸得福，我见识了魔方的真正力量。等我掌握它的时候， 是谁让你见识的？你的幕后黑手是谁？ 我就是国王。 别做梦了，交出宇宙魔方，放弃这些荒唐的梦想，跟我回家吧。 不在我这里。你需要魔方才能把我带回去，但他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 你听好了，兄弟。 就在他们两人交谈之际，不知情的钢铁侠追到这里，并在丛林之中与雷神展开斗争。 你敢再碰我一下， 那你别抢我东西。 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？ 你是话剧演员？你妈妈知道你偷了她的皮鞋吗？ 管你该管的事情吧，铁皮人。罗迪一定会受到神域的审判， 只要他交出魔方，随便你。在此之前， 最好别碍事儿，外乡人。 还好美国队长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他们之间无意义的打斗。 都给我住手！ 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？ 我来这儿是为了阻止罗迪的阴谋的。 证明给我们看。把你的锤子放下。 不是好主意。 他超爱他的锤子。 你想让我放下我的锤子？ 就这样，他们三人达成勉强的和解，带着洛基回到了神盾局的飞艇上。 都闹够了吧？ 复仇者联盟的成员们都聚在了神盾局的飞艇上，然而他们之间并不和谐，时有争吵。钢铁侠一心觉得神盾局有事在瞒着复仇者联盟，于是派人侵入了神盾局的内部资料，发现神盾局还有一个惊人的第二阶段计划，用宇宙魔方制造威力极大的武器。这个发现让这个团队起了内讧，钢铁侠、美国队长和绿巨人不再信任尼克局长，尼克局长力争自己没有打算启用这个计划。就当复仇者联盟内部乱成一片时，被洛基控制的鹰眼带领小队驾驶飞机偷偷侵入飞艇，并且炸坏了飞艇的一个引擎。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，复仇者联盟再次团结起来反击敌人。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合作修理引擎，但却困难重重。这期间出了不少意外，布鲁斯受到刺激失控，变身为绿巨人，在飞艇内到处破坏。雷神托尔中了洛基的计，被洛基锁入牢笼并且扔出飞艇。科尔森探员为救助雷神不幸身亡。在一番打斗后，洛基逃出了飞艇，绿巨人坠入一座仓库之内，雷神落到地上后元气大伤。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合力修好引擎，使飞艇没有坠落。经过这一次的遭遇后，复仇者联盟的成员们开始反思自己。这时曾经的恋人黑寡妇也让鹰眼恢复理智，不再受到洛基的控制。 巴顿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时间了。我得把他从我大脑里赶出去。 你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恢复正常。 你不会明白的。你从来没让别人控制过你的大脑，把真正的你击跑，塞些别的东西进去。你知道被摧垮是什么感觉吗？ 你知道我也经历过。你终于正常了。 可你不正常，你是间谍，不是战士。过去你不是这样，现在你想上前线，为什么？罗迪怎么你了？ 他没怎么我，只是…… 那他是？ 我有点动摇了。我欠的血债太多，我想还债。 意识到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挡住强大的敌人，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鹰眼和黑寡妇一起回到纽约的斯塔克大厦，但洛基已经开启了宇宙方块与外太空连接的通道，大量的奇塔瑞人侵入地球。还好雷神和绿巨人及时赶来，在美国队长的领导下，复仇者联盟的英雄各展身手，齐心协力击退奇塔瑞人。国家议员们却并不看好这些超级英雄们，他们发射了一枚核弹，打算将纽约夷为平地。关键时刻，钢铁侠竭尽全力将这枚核弹送入外太空，并在通道关闭前返回地球。复仇者联盟获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。胜利之后，洛基被雷神托尔带回神域，宇宙魔方也被送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。美国队长、钢铁侠、绿巨人、鹰眼和黑寡妇离开了神盾局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的影片《复仇者联盟》的故事。在没有复杂刺激的故事情节的情况下，《复仇者联盟》还能做到不闷，靠的就是美国大片惯有的冷笑话和幽默。比如黑寡妇的出场，起先假装被控制的她看起来柔弱无力，但当接到总部命令要她赶回时，她一出手就解决了前一秒还嚣张的不可一世的几个大男人，整个过程还通着电话。此类有点冷的耍酷常常让观众忍俊不禁。此外，片中也别出心裁地安排了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雷神等超级英雄们吵吵群架、插科打诨。在长达120分钟的群架戏中，钢铁侠妙语连珠，美国队长道理是一套一套，而憨憨的雷神被涮了却是无力还嘴，憋得满脸通红的样子逗乐了不少观众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复仇者联盟》的片尾曲，美国西雅图金属乐队声音花园乐队演唱的《冉冉升起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